寂寂，居然直接打出了寂寂。下一秒，居木孝果然就已经退出了游戏，系统自动宣布青之驱获胜。就这么完了？嘘声，澎湃的嘘声。现场主持哪怕拥有器材的辅助，这一刻他的声音也完全被现场的嘘声给掩盖了。这一刻的嘘声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震耳欲聋。是的，震耳欲聋。全明星周末这个欢乐的赛场上，竟然有人被如此分贝的嘘声招呼，不愧是叶修大神。主持泪流满面地想着，虽然是全明星赛事，但裁判也还是有的，此时一样的目瞪口呆。叶修从比赛席里走了出来，没下场，径直回到了主持的身边。 叶修大神，你这是…… 主持不知该说什么好了，这前所未见的事儿，谁能有什么处理经验呢？ 说到做到，我厉害吧？ 叶修说。另一边，叶修的对手葛才杰这时也从选手席中出来，回到了场中央，脸上写着尽是遗憾，显然对于没能和叶修交手感到失望之极，很无奈的就这样默默走下了场。叶修和主持两个一起注视着葛才杰那十分落寞的背影，注视了好一会儿，主持忽然道： 叶修大神，怎忍心让可爱的新人这么失望啊？ 唉，叶修叹了口气。葛才杰失望的模样他也看在眼里，一时间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联盟或是霸图所能刻意做的，无非就是把这些想要挑战叶修的新秀们挑出来聚在一起。对于这些新秀选手来说，他们挑战叶修那都是真心实意的。结果满怀期待的上了场，啥也没干就被一个寂寂打发下去。名义上他是胜了，可是这全明星赛场上胜负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过程。寂寂这个过程叶修非常满意，可是对想挑战他的新人来说，没有比这个过程更残酷的。主持说完那话，就在偷瞅叶修的神情，看表情知道叶修有点被触动了，显然也不忍心让新秀如此落寞。 接下来还有两位选手，如果他们还是向叶修大神挑战的话，您还是要寂寂吗？ 主持人问。叶修望着他。 还有两位？ 嗯，是的。 别一个一个来了，一起上吧。 什么？ 我是说一起上吧。 您的意思是一挑二？嘘声好容易才平息下来，听到这里的时候，满场虽然一片寂静，但是紧接着嘘声再起，只是这一次嘘声明显不如之前那么威武雄壮，毕竟发出轰轰烈烈的嘘声也是需要体力的。霸图粉们看来已经累了，但是他们还在坚持，他们要嘘死这个恬不知耻的死对头。寂寂，一挑二，还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的？ 这个不太合规矩吧？哎呀，那么认真干嘛？我都不介意了，让人上来吧。都是谁？ 是百花战队的曾信然和霸图战队的宋英奇。 好。 叶修一把将主持人的手里话筒抓到嘴前，叫了起来： 百花的曾信然小朋友和霸图的宋英奇小朋友一起上来吧。 主持人连忙自己把话筒抢了回来。这该如何处置？他一时间也没了主意，连忙和后台方面进行着沟通。百花战队的曾信然和霸图的宋英奇两位新秀此时也都不知道该如何办。新人是最重视规矩的，但叶修正在办很没规矩的事，还要他们两个配合，两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那个，两位新人介意这样的安排吗？如果不介意的话，就请上台来吧。 主持人和后台飞快沟通后，最终没有阻止叶修。 全明星赛嘛，反正就是图个热闹。叶修这么大胆想一挑二，那就让他挑吧。反正如果输了丢人也只会是他。以霸图的立场来说，完全不介意。曾信然和宋英奇两个都在各自战队的选手席中，伸长脖子看着对方，想先看看对方的举动再做参考。结果一看，对方的举动就是参考自己的举动，两人又没主意了。直至两队的队长各自发话： 去吧。 两队的队长各自说着，两位选手领命后这才各自走上赛场。 两位新人已经上来了，那我先确认一下，两位今天准备挑战的选手是叶修大神吗？ 主持人问。两新人明显都还有些不在状态，呆头呆脑的，一个嗯了一声，一个点了点头。 那么接下来将安排一场一对二，你们两人一起向叶修大神发起挑战，有没有问题？ 两位新人互望了一眼，都已经来到场上了，还能有什么问题？两人点了点头。 行了，那就快些开始吧。 叶修一挥手，已经朝着他那边的比赛席走去。 那两位进行挑战之前有什么想说的吗？ 主持人却采访起了两位新秀。 啊，我没什么想说的。 曾信然明显有些紧张。 那你呢？ 主持人问向另一位宋英奇。 这不合规矩啊。 宋英奇一脸为难地说，看来这个设定他接受得十分勉强。不过都走到这一步了，主持人也不想再节外生枝，鼓励了一下二人，就示意他们也去比赛席了。比赛不再是一对一的单挑，而是设定为了团战模式，叶修单人一队，曾信然和宋英奇两人组队。 小宋，狠狠地教训那个家伙！ 现场呼声很高，这是霸图的场子，宋英奇可是未来可能接下大漠孤烟的人物，自然备受关注。此时赫然就要对上霸图数年来的死敌叶修，粉丝们情绪高涨，管你是几条几，先加油再说。 好，那么新秀挑战赛第六和第七位新人接下来将共同向叶修发起挑战，而这是叶修主动要求的，比赛马上就将开始。 主持人宣布着，地图开始载入。他突然感到有些心慌，这位不会是把这两人凑了个堆儿，再然后一次技技就打发两人吧？主持人忽然间想到了这么一种可怕的可能性，忐忑不已。地图读取完毕，角色载入，刷进地图。主持人几乎不敢看了。 GG了吗？ 现场挺安静， 应该是没有吧。 主持人朝画面上看去，终于松了口气，没有GG。叶修的君莫笑很积极地冲了出去，终于是准备认真应付一下比赛了吗？不过一挑二，即便是对两个新人也会很艰难吧。霸图这位貌似韩文清的接班人现在在圈中可以是声名鹊起，而本赛季霸图打起的轮换让他有着很稳定的出场机会，目前是最佳新秀很有力的竞争者。相比之下，百花的这位曾信然可就有些逊了，他手中的角色是昔日唐昊在百花时用的流氓德里罗。第八赛季的全明星赛上，唐昊曾操作着德里罗击败了林敬言的唐三打，彻底赢得了第一流氓的地位。但是现在唐昊操作起了唐三打，德里罗到了曾信然手中，第一流氓，距离这种地位曾信然还是很遥远的。他的首秀遇到的就是叶修，那场比赛他根本谈不上发挥，因为过度紧张，他手指的每个关节都是僵硬的。好在战队并没有因为他首秀的糟糕表现就将他打入冷宫，渐渐的他适应了比赛气氛，紧张的心情越来越少， 可是那噩梦一般的首秀到底还是在他的心头留下了阴影。这份回忆真的是太糟糕了，曾信然很想找个法子洗刷一下这份回忆，于是这次新秀挑战赛他报名了。他一开始就是想向叶修挑战，他要在这个他重重跌倒的地方让崭新的自己重新站起来。如今的自己已经不会再紧张。比赛一开始，曾信然十分的积极主动。 喂，你可不要拖我后腿啊， 他对宋英奇说着。和自己一样的一年级新人，但是名气却比自己要大的很多，曾信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谁让自己最初的表现那么糟糕呢？但是他可因此就觉得自己很差，此时此刻他正要在上次摔倒的地方再一次证明自己来着。 两个人的话还是多些配合吧， 宋云奇说。 配合？你和我怎么配合？ 曾信然说。他们两人不熟，一点也不熟，结果莫名其妙就有了并肩作战的机会。配合？和眼前这个人？曾信然毫无头绪。 你是流氓，我是拳法家，同职业系的话，至少在低阶共享技能上我们可以有一些交互使用。你低阶技能都配了哪些？ 宋云奇问。 钢筋铁骨、背摔、抛头， 曾信然说。 哦，你很喜欢抓取技能，我也有学抛头和拆头，或许我们可以多多利用这一点。 怎么利用啊？ 同职业搭档的战斗方式你没有注意过吗？现在很流行啊。 宋英奇说。曾信然开始回忆，同职业的搭档战斗现在确实有不少战队中在采用，蓝宇的两位剑客，微草的两位魔道学者，烟雨的两位神枪手，更不用说虚空的双鬼，他们都是怎么战斗的呢？